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1集，快了。刘福一神色凝重地眺望前方，忽然有一道月光照在他脸上。林妙妙抬头看去，乌云散开，皎洁的月亮再次浮现出来。遍地都是森森白骨，天上九玄收妖塔还在旋转，偶有的几只水鬼一露头便被打成了粉末。晚江水鬼大势已去， 靠岸了，靠岸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啊。 幸存的男人口中喃喃，远远见到影影绰绰的江岸，嘴里直念叨阿弥陀佛。妙妙向船舱里看了多次，连老鼠蟋蟀都往出跑了，就是没有活人。他心里打鼓， 刘大哥，木生他还在里面，我去看看他。阿生还没出来。 木瑶猛地一惊，似乎想到什么，脸色略微缓和。 他身上有收妖饼，应当应付得了。 柳福一将木瑶放下来，温声道， 你坐着，我去看看。 妙妙拧了一把裙上的水，两手将裙子撩到腿根，飞快地跟了上去。柳福一走了两步，脚步蓦地顿住，跟在身后的林妙妙猝不及防，险些撞上去，听见柳福一的声音嗡嗡的， 阿生。 木生已从船舱里自己走出来了，他的模样将所有人都吓呆了，少年所到之处似乎连江水都被染成了血色，他的黑发湿淋淋地粘在脸侧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都是灰白的，唯独眼眸漆黑，眸光仿佛暴雨前划破天际的闪电。妙妙看到他先前已经愈合的伤口上汩汩不断地涌出鲜血，左边袖口也被血染红了一圈。更夸张的是，许多水鬼不怕死地跟在木生身后，争先恐后地汲取着水中的鲜血，使得他仿佛是被巨大的黑云簇拥而来。妙妙一看这架势，便知道黑莲花一定是吃了大亏，但凡他还有一丝力气，绝对不会放任身后活着这么多蝗虫似的怪物。 阿生，出什么事了？ 柳福一立即伸手去扶，却被他狠狠打开。 别碰我。 他绕过惊愕的柳福一，眼里满是失控的戾气，目光在妙妙脸上徘徊了一瞬，抬头看了木瑶一眼，那眼神十分复杂。 你没事吧？ 妙妙见他的模样，犹豫着要不要去扶，木生却先一步挨住了他，整个人几乎靠在他身上。 哎，扶好，扶好。 妙妙艰难地把他架住，慢慢地趟着地上的水往木瑶身边走去。 你的伤口怎么又裂开了？ 他压低声音问，半天听不见回答，回头才发现黑莲花气息虚弱，长睫垂下来，眼睛都微微合住了。 坚持一下，别晕啊，我们马上就上岸了。 他这么别扭，又不让柳福一背，要是走不了，他哪能架得住他呀？ 死不了。 他的睫毛动了动，气若游丝的冷笑， 累不死你。 阿生，我有话问你。 木瑶盯着木生的脸，脸色异常严肃。妙妙有些意外， 木姐姐。 无妨，阿姐问吧。 木生的眸中倒映着清冷的月色，面对姐姐，唇边罕见地带上了讥讽的笑意。 刚才我捉了只小妖来问，才知道他们的鬼王让木家人杀了，这才叫了整个晚江的水鬼寻仇。我对此事一无所知。 他目光澄明，刻意咬中了木家人三个字。 是我杀的。 他极其平静地打断， 阿生，你 穆瑶怒极。祖训是什么？你可还记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作祟的妖物才可收，无故滥杀，你跟那些妖物有什么区别？ 他想到那半截船的惨叫，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瞬间葬身在他面前，而他只能无措地看着，心里一阵抽痛，指着白茫茫的一片江水，近乎疾言厉色地训斥： 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逞强好胜，多少不该死的人命丧在这江水里。 妙妙感觉到木生胸腔起伏越来越剧烈，急忙插嘴： 木姐姐，他不是无辜滥杀，他是为了…… 腰上却被木生狠狠捏了一把，登时噤了声，不满地看向黑莲花： 逞强好胜。 他微抬眼皮，强撑着涣散的精力，居然微微笑了： 姐姐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。 林妙妙被这对姐弟折服了。木生为什么不解释？平白无故怄什么气呢？还有木瑶，都这时候了，第一件事居然是先兴师问罪。 那个，我打断一下。 妙妙用力撑住木生的身体，后背又出了一层热汗。 要打要骂，咱们缓缓再说。穆姐姐，你看他伤成这样。 穆瑶面色稍稍缓和了些。 阿生，你过来让我瞧瞧。阿姐。 他却硬拉住妙妙不走了。 我死了，是不是就好了？ 穆瑶变了脸色。 你胡说什么？ 妙妙咬着牙将闹情绪的黑莲花往前拖，她温热的血又沾上了她的裙摆，拖了半晌，身上猛地一重。妙妙大惊失色，黑莲花彻底晕了过去。柳福一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将木生扶起来背在背上，抬起眼来，眸中是令人心安的镇定。 瑶儿，妙妙，先带着阿生上岸，此处应是青竹林，我们今晚先在竹林里将就一宿。 船上挺尸的大汉大惊失色，手脚并用地爬起来。 哎呦，我你别忘了我呀。 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 女人的声音柔美婉转，如同无尽丝滑的绸缎轻扫着一盘沙，令人耳朵发麻。他顿了片刻，发出一声悠悠的叹息： 小生儿，来，我与你梳头。 镜子里昏昏暗暗的，红罗纱帐如血，柔弱无骨的一双玉手指着黑色的橡木梳子，一下又一下地梳着。 我儿的头发像他爹爹。 镜中出现了一双眼睛，眼角上挑的，如同秋水的一双眼眸，是他俯下身子来看着镜子了。镜中那绝美的容颜，欣慰的笑， 又黑又亮的，头发又长长了。 他的声音低下去，带着焦虑的叹息： 你要是不长头发就好了。 他的手指顺着他乌黑的头发滑下去，是最轻柔的抚摸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